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8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一，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吉祥。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报道：习近平春节足迹，总书记过年都看望过谁？ 中国之声中国年直播成功，收听互动创新高。 2017央视春晚落幕，节目精彩纷呈。 金鸡一唱春满园。全国各地以多种方式喜迎鸡年春节。 2017年春节，各地市场供应充足，需求层次化，价格亲民化。 春节期间，华北等地或遭遇重污染天气。 美国决定对墨西哥商品征收20%关税，用于修建边境墙。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年前夕，少不了走亲访友，但有的人家却会迎来意想不到的重要客人。18大以来，每到春节前夕，年味渐浓之时，习近平总书记都奔波在考察调研、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的路上，足迹遍布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年，习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调研时最关注什么？都看过谁？来听央广记者马闯、刘乐的报道。 18大以来，习总书记先后在甘肃、内蒙古、陕西、江西、河北调研，而这5个省区全是中西部地区，看望困难群众成为总书记春节期间最主要的牵挂。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甘肃中部地区，先后走进海拔2400多米的定西市渭源县源谷堆村和海拔1900多米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布棱沟村，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2014年春节前夕，他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在伊尔施镇74岁的困难林业职工郭永才家中，习近平详细了解一家人的生活情况。 你们这个列入棚户区改造了吗？ 哎，这不是棚户区改造吗？ 这就是我们纳入到明年给改造的棚户区， 这个 都属于棚改的范围，就是那边已经盖楼，纳入到计划里边的。 就这次来呢，是专门说看看咱们这个棚户区，特别是林业方面的，我们这些对祖国做出贡献的我们林业工人，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 习近平叮嘱当地干部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上新房，要做好慰问困难群众工作，让每一个家庭都过好节。陕西延川是革命老区县，梁家河村位于大山沟里。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从北京来到这里插队落户，劳动生活了7年。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再次回到这里，他来到插队时的房东刘金莲家中，同他们回忆往事。 69年来， 哎， 就在这儿。 哦， 在这儿，我跟你说，我住哪儿啊？ 几个人？ 这儿住6个人。他以为这位置很好，结果烧把那个炕给烧 着了， 你看那个褥子那个烧火。 哎，那个他在这儿， 我是睡这儿， 就在这儿。 第二个。 此行期间，他还专门召开了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加大老区的发展步伐呢，做好老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呢，一定要让老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2016年春节前夕，井冈山雨雪不断，习近平乘车沿着湿滑的山路，辗转来到黄洋界脚下的毛坪乡神山村。在贫困户张承德家中，总书记进厨房看卧室，还查看了羊圈、鱼池。临别时，张承德老两口对总书记的关心表示感谢。 慢点上， 没问题。 感谢习主席，你一个之家的当家人，你当得这么好。 我们是人民的情务员。 感谢你这个当家人当得好，我们就想。 在村口，习近平向大家拜年，并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今年的春节，习近平来到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考察调研， 在小二台镇德胜村村民徐海成家中，总书记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一笔一笔计算着一年的收支账，合计着来年的脱贫计划。 你像你这个亩产2000斤， 对， 每斤是2块钱，是吧？ 哎， 一般的商品属呢，每斤是5毛钱， 哎， 是吧？价格差得很多。 对，那因为是个月租。 调研期间，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确保每项工作落实到人，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要把扶贫同扶志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贫致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昨天成功播出，6小时直播中约1700万人次听众参与喊红包互动，创下新高。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不能一遇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够到达彼岸的。 中国互联网也正在参与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并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创造提供独特的价值。 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我先挣他1个亿。 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这是中国声音中国年的第二年，在总导演魏胜利看来，不变的是节目的情，变的是技术和节目的样态。 广播不再是单一的广播节目，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呢，也是融媒体传播这一方面。除了我们广播9个频率并机直播之外呢，我们也同步进行视频直播。视频直播不是简单的重复广播的节目，它实际上是我们还有一个班底在视频演播间里头，通过视频的短片的播放，还有视频演播室的一些嘉宾的访谈和广播节目进行有分有合、互相弥补的传播。 内容为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适者生存同样是最真切的生存法则。数据显示，6小时节目中喊红包活动吸引约1700万人次参与，创下新高。一直播平台视频直播累计观众近450万人次，同时在线收看近12万人次。央广新媒体副总编辑王健说，传统媒体人的努力市场看得见听得到。 这次中国声音中国年呢，延续了去年的情况，数据量之大确实让我们深信在媒体融合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未来我们怎么样让新媒体进一步的和传统广播相结合，打通受众通过新媒体的渠道与广播互相沟通的这种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国沉着向前的步伐，小家所愿得偿的圆满，改革巨轮不懈开动的号令，以及每一位同胞最微小的盼望，都在过去一年记入声音档案。一年的结束是另一年的开始，新的一年声音里一定会有更多的好消息。 中央电视台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今天凌晨落幕，这顿全国人民的年夜饭在结构和编排上力求创新，亮点纷呈。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昨晚8点，美丽中国年的乐曲准时在北京复兴路11号开场，喜庆的红色成为了这一开场节目的主色调，同时美丽中国年的旋律也在神州大地上数以亿计的家庭中响起。除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之外，今年春晚还分别在上海、广西桂林、四川凉山、黑龙江哈尔滨设立了4个分会场，与北京的主会场交相辉映，形成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的基调，营造举国同庆、喜迎除夕的联欢氛围。上海分会场总导演赵雷表示，演出融合了灯光和海派风格的节目。 上海就是2个字，一个是光，一个是情。光其实就是我们用都市的这种城市之光给大家一个展示。如果说情的话，我们希望在春节这样一个其乐融融的这样一个举家团圆的时候，我们大家小家都能够团聚在一起。 从今年春晚的节目单看，共有歌曲、舞蹈、相声、小品等34个节目，其中语言类的节目达到了9个，创下近年来春晚之最。每年都想死观众的冯巩，今年是第31次站上春晚的舞台，他与林永健、傅园慧等共同表演了小品《信任》。从现场的掌声可以看出，最令观众期待的是洪荒少女、中国游泳队运动员傅园慧的表演。 有黑化 灰和灰挂灰，黑挂灰挂灰，灰挂灰挂黑，黑挂灰挂灰，灰灰挂灰挂灰，灰挂灰挂黑。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最温暖的一个节目是把五位红军老战士请到了春晚的舞台，全场向老红军、老英雄致敬。其中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王定国奶奶已经105岁，腊月三十正是王定国奶奶的生日。 我们一起祝奶奶生日快乐，好不好？王奶奶，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春晚的最后一个节目仍然是那一曲《难忘今宵》。今年的《难忘今宵》由歌唱家李谷一、关牧村和年轻歌手共同演唱。见证了春晚一路走过来的歌唱家李谷一说，难忘今宵不在于唱得好不好，而在于唱出共同的情感。 我们是最后一首歌，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吧，不在于我唱得好和不好，不管跟谁在一起唱，唱了一样的情感，就像歌词一样的， 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新春佳节来临，全国各地鼓声喧天，歌舞飞扬，民众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喜迎鸡年春节。请听报道。 一，大展宏图；二，龙华。 除夕，在有着千年历史的江西南昌神经塔内，市民们齐聚神经塔千佛寺，撞钟守岁，用吉祥的钟声迎接新的一天，祈求新一年能风调雨顺，家庭和美。千年古塔神经塔下，迎新撞钟这项传统活动一直传承着。除夕这天，雄浑的钟声穿越长空，久久回荡天际，市民纷纷虔诚地许下最美好的心愿和祝福，祈求新年幸福安康。市民玉先生： 我每年都来，祈福家里平平安安，小孩子工作顺利，全家人健健康康。 同事辞旧迎新，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旧州村，人们用抢头水这一习俗祈求来年吉祥平安。大年初一零点，村里的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手上拎着鞭炮，提着水桶，从村头巷尾聚集到村里的老井旁，一起抢头水。村里的这口老井叫洗心泉，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在当地，新春第一天抢到的水是吉祥之水、幸福之水，来年就会幸福平安、大吉大利。村民李淑鹏今年很幸运，抢到了头水。 抢这个头水嘛，就是抢一个好彩头，于是说新的一年里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抢这个头水抢回来做成元宵，做出来些端歌，我们家的老人吃啊，就是希望他们身体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在我国多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正在进行，欢庆新春。从昨天早晨起，安徽徽州已经1500多年历史的徽州非遗民俗黎阳战鼓开始巡街。在黎阳老街排放前，近50名黄衣红裤的鼓手们一路击打着特制的铜钉包，在悠扬的曲笛、清脆的云锣中不断变换队形前行。黎阳战鼓表演者徐达： 这个特胜鼓呢，是古代打仗的时候，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用这个来庆祝这个胜利的。现在我们今天用这个是表现出一个祥和欢乐。 同时迎接新春，安徽徽州用鼓声表达喜庆。在贵州玉郎母水族寨，100名水族妇女齐聚这里捡雄鸡、吹芦笙、敲铜鼓，用水族特有的方式欢度新春。带着大家捡大雄公鸡的水族金剪刀韦中花： 我现在捡的就是一个大公鸡，今天我们整个寨子的妇女啊都要来剪纸，代表我们整个寨子的幸福吉祥。 春节期间，当很多人与家人欢聚一堂时，还有不少劳动者必须坚守在岗位上，无法回家团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在除夕加班加点，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迎新年。请听记者的报道。 高6987开过来，三道倒开。 除夕之夜，不少旅客已经平安到家，可是对于火车调度室里的调度员来说，依然要坚守一线。在山东淄博火车站的客运调度室，调度员刘莹和韩谦正在对进出淄博站的列车下达指令。 因为你这边晚一分钟或者几秒钟，这个列车运行秩序打乱以后啊，整个的路网随着这淄博站这个顺序，它需要去随时调整计划。 在南京环境监测站，工程师陆小波一直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他要对成千上万个空气数据进行综合研判，做出预测。 我们呢跟那个气象预报呢也有点相似，我们空气局呢也是对未来一个预测，老百姓啊公众呢关注这个事情呢也会对于他安排未来的这种生活啊工作啊都有关系。 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395米长的地中海奥斯卡轮停靠在码头前沿，这艘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在青岛港完成了6000多个集装箱的装卸。桥吊司机郭磊在距地面50多米高的驾驶室里熟练操作着机械。 在新的一年，我们青岛港肯定会越来越繁忙，我们码头工人将这个征召效率更加的发扬光大。 当天晚上，17艘次集装箱大船先后靠泊作业，港口工人们一个夜班下来可以突破1.5万箱的装卸量。在银西高铁银川至吴中段项目工地上，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隆声代替了新年的鞭炮声。负责承建这里的中铁一局集团项目一分部书记何亮说，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跨越秦渠的高架桥，工程必须在春灌来临前完工，工期一天也不能耽搁。 有140多个技术工人以及民工朋友留到这里，舍小家为大家，确保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 电力是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能源，春节最大用电负荷是除夕，除夕零停电是供电人最大的心愿。国网阳谷供电公司组织了抢修队，国网临清供电实行领导全天候代班值守，一切只为了实现零停电这个目标。因为积极备战28号比赛，女排名将朱婷这几天也无法回家，她给万里之外河南郸城县老家父母发来了微信。他说今年正月初一就有比赛，对他来说是一个激励，希望能赢得比赛的冠军。 大年初一就有比赛，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激励吧。很多人在新年嘛，然后也不能回家过年，在搞啊。我的目标和我们球队目标都没有变，就是说争取最大的胜利，然后能够赢得比赛中的冠军。 因为坚守无法回家，坚守者们只能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作电波给家人报个平安。在安徽铜陵市白荡闸特大桥建设现场的四川宜宾小伙子钟道卫希望对妈妈说一声， 就是想说老妈在家里面多保重身体，我们在外面让他们家人都放心，只要他们在家里面平平安安的过过年的话，我们在工地上面干活也就工作啥的能干得好一点，都能放心嘛。 祥和的春节氛围离不开人民子弟兵的守卫与呵护。除夕夜，我们的记者走进西藏军区乃堆拉哨所，见证国境线上的卫兵是如何在坚守中度过新年的，请听报道。 我是记者李清帅，除夕我和记者孙李王雷、许林康走进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乃堆拉哨所，这里的海拔是4306米，我现在每走一步就感觉到胸腔有气压的压迫。 乃堆拉哨所由几座灰色营房和观察哨组成，哨所前面就是国境线，距离印度军队的哨所仅有20多米，可以说这是解放军最前沿的哨所之一。 动山情况如何？ 一切正常。 除夕突降大雪，哨所被厚厚的积雪包裹，官兵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观察哨上班长李大双和战士杨小山军容严整，通过望远镜和监控系统观察地面和空中情况，认真做着值班记录。 这是我们的新营房，现在我们室外的温度是-20度，但我们室内的温度是-10度。 外面暴雪肆虐，哨所内却暖意融融，电暖气、制氧机开足功率。上市抗野入伍11年，已经在哨所度过第10个春节。 我们今年这个年夜饭主要吃有10个菜，特别多，量也比较丰富，有五荤有五素。 然后这个是那个红烧牛肉，那个是清炖那个羊排，还有这个手撕包菜，还有那个凉拌黄瓜。 吃过年夜饭，战士们围着看春晚，干部去哨位上代班。抗野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喂。 哎，姐，你好，那个新年好，给您拜年了。 啊，俺家里头这头挺好的，你别担心，搁那头好好干。 四级军士长朱贵兴在这里驻守14年，他说，相对于物质条件改善，边防部队的风气更令人鼓舞。 亲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就没有什么抱着什么私心的感觉。这个部队这个其实最大的变化。 乃堆拉哨所官兵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波传递祝福。 乃堆拉哨所官兵在4306米高原向全国人民拜年，祝 新春走基层，我们跟随央广记者何伟奇来到广东英德市永乐村，看看发展电子商务给那里带来的变化。 我买化肥农药那些，那凡是 点击进去，里面写到化肥啊，什么时候用的，用量多少都有介绍的，线上可以支付，线下可以刷卡支付。 在广东省英德市永乐村，供销社员正在教导农民通过手机和电脑在仪陇管家买卖农资和产品。何九山是广东省英德市永乐村种植柠檬的农民，前几年一直担忧柠檬能不能卖个好价钱，由于信息不对称，遇到有中间商来甜头压价收购，也只好忍气吞声。今年在农村合作社学会了用手机上仪陇管家平台，上面可以买农资，也可以与多个收购商洽谈价格。以前3块1斤就卖出去的柠�檬，现在通过网上对接涨到了4块多。 一点手机货就到家了，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肥料啊，怎么样都可以。暂时来说，我产多少他就销多少，所以呢，就外产来抗大都没问题，放大胆去干嘛。 目前广东省在淘宝平台上的农产品卖家已经有9.5万家，为全国第一，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00亿元。广东省英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涂志坚表示，2017年农村电商发展思路是城乡统筹，线上线下结合， 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把原来传统的供销农行这些盘活起来，把农户组织起来，包括生产技术、农药化肥产品的标准追溯，然后种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在产品服务、网上销售这方面为农户来进行服务。 陕西省大荔县真抓真治婚丧嫁娶中的大操大办现象，深入开展摒弃陋习、倡导新风的移风易俗活动，让朴实节俭的观念深入人心。央广记者刘涛报道。 一场热闹的婚礼正在大荔县曲庄镇中汉村举办，这场婚礼的总管胡兆锁可没少忙活，不过他说这次办婚礼总的来说轻松不少，因为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早有规定，每桌酒席的饭菜烟酒都有标准，既不用费尽心思琢磨上啥菜，也能比过去节省不少钱。 现在一桌席子2元，一桌最起码光村的菜上剩1元。 曲庄村的红白理事会对村里的婚丧嫁娶及祝寿、满月、升学等红白喜事提出了减半的倡议，呼吁大家在宴请随礼时尽量从简，避免铺张浪费。曲庄村党支部书记、红白理事会理事长王林说，由村里出面大家执行，主人客人都轻松。 农村这个攀比风太严重了，有钱的人可以，那没钱的人咋办？就打肿脸装胖子。所以不管你有钱的也好，没钱的也好，都是这个标准。这2年多没有一户违反过规定的。 像曲庄村一样，大荔县95%以上的村都设立了红白理事会，帮村民操持红白喜事。大荔县纪委常委雷新启介绍，要求全县所有机关、镇村领导干部要做到喜事事前事后双报告，丧事事后报告，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大操大办的奢侈之风。 我们县上为此有3名干部受到了党纪和政纪处分，所以在全县的党政干部中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在我们农村党风正了，民风纯了，社会风气好转了，干部群众的负担小了，感情的关系也融洽了。 春节期间，全国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部分食用农产品价格略有上涨，不少地方启动惠民菜篮子工程，超市自有品牌进口商品掀起采购热潮。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春节期间，全国不少省市启动惠民菜篮子活动。记者在安徽铜陵一家大型超市看到，生菜、甘蓝、青萝卜、洋葱4个品种的蔬菜被放进一元菜销售专区，统一标注了绿色价格指示牌，每斤价格都不超过1元钱。 价格少到50%，这也是感谢我们工薪阶层带来的福音。 现在有菜篮子工程，那买菜不要愁的，街上买不到，超市买不到。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前，粮、油、肉、菜、蛋、奶及日用百货上市量比平日均有明显增加。目前，全国大型批发市场库存一般可供7至15天的销售，零售企业库存可保证2到3天的销售。除了这些年夜饭必需品外，记者还发现，包括家乐福、物美、永辉等国内外超市都正积极开发自有品牌，打差异化竞争。物美集团首席运营官许少川： 我们做自有品牌，第一个就是去除一切中间环节，第二个就是严把质量关。可以这么讲吧，我们自有品牌上市之后是以几何级数来递增和增长的，不久的将来自有品牌就会占到我们销售额的20%甚至30%，总销售额就会突破100亿大关。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过去我们买年货 你在门口看推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现在呢不一样了，确确实实呢消费阶层的消费的需求在分化。我们预测呀，如果说春节假日期间没有这个雨雪低温，或者说呢特别恶劣的雾霾天气，供应会进一步的丰富，价格呢会稍稍的还会有所波动，但是呢会在我们可控之间。 环境保护部昨天发布全国空气质量形势预报，初一扩散条件较差，华北、东北等地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初二至初三受冷空气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好转。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环保部春节期间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结果显示，今天北方冷空气有所减弱，南方受西南气流影响，扩散条件较为不利，可能出现一次较短的污染过程。京津冀中南部及临近地区、华中局部地区、四川盆地、西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中至重度污染，西南其他地区和华南大部优良，其他地区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污染。此外，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北京市从除夕夜间到初一空气质量将为重度污染。而从今天白天开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绍，冷空气将从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大风和降温。 这次冷空气的话，到初一白天就开始影响内蒙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初一的夜间就开始影响到华北，初二的白天就开始影响到这个淮河这带地区，夜间的话就开始影响到江南这带地区。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东部大部地区会有一些大风天气，像长江以北会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的话也就会有一个下降，4到8度。 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随着冷空气的到来，黄淮、江淮以及东北等地的降水也将增多。 特别注意这种北方这个降雪，还有南方的一些降雨，甚至有一些这个雨夹雪，可能会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的话，也要注意冷空气带来这个大风，其在这个江河湖面坐船游玩的时候，就注意这个大风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空气质量方面，1月29号和30号大年初二、初三期间，受新一轮冷空气和中东部较大范围降水过程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转好，有利于污染物沉降清除。全国大部地区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华南大部、西南大部、华东地区南部空气质量优良，华北中南部、东北、华中、成渝、西北等地区局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北京市空气质量预计将维持优良。 据商务部消息，27号，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管件产品作出反倾销调查仲裁，并决定实施为期5年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率为30.7%-64.9%。对此，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欧方做法有违 WTO 规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公平权利。 北斗开放实验室青岛分实验室日前成立，这是北斗领域首个以推动北斗应用为目标的全国性非盈利开放合作与资源共享平台。 美国白宫26号表示，计划向墨西哥征收20%的进口税，以资助在美墨边境造墙。白宫是在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宣布取消访美计划之后做出上述决定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对墨西哥开征此项税收，美国每年可获益$100亿，足以资助造墙计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蒋勇、卫东，主播忠诚、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呱呱乐，乐呱呱， 朋友聚会呱一呱， 春节假日呱一呱， 结婚庆典呱一呱， 呱出好运乐， 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呱呱乐，谁呱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市。